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第11届中国品牌节在8月7号到9号于北京市的顺义区成功的举行了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民建中央主席陈昌志、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、美国亚洲研究院院长、品牌联盟全球顾问委员会主席陆克文、中国品牌节组委会主席、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峰、著名表演艺术家、国家一级演员六小龄童等近1000名的嘉宾参加到了此次活动当中。当前中国自主品牌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，那第11届中国品牌节也将立足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，围绕中国自主品牌事业充分发挥品牌引领的作用，探索中国自主品牌做大做强的现实路径。9点9的9，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最近苹果公司在中国遭到了反垄断的举报，而针对此事呢，苹果公司也发来了相关的声明。声明当中称，大部分从中国提交的 APP 都可以在48小时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内得到审核和通过。根据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10号的通报，中国首批墨西哥冷冻牛肉产品在9号正式的完成了检验检疫，经过广东的南沙口岸进入到了中国市场。位于定慧寺东南角的五棵松摄影器材城和集美家居呢，正在进行疏解低端业态。其中，五棵松摄影器材城的500多家的商铺已经疏解了一半，留下了230家精品的商铺。集美家居南侧区域关停回收，而截止到目前，五棵松器材城和集美家居共疏解了商家达到400多家，约达到2000多人。腾退的空间将作为定慧寺的产业园的绿地。 像一个热闹的城，来去自由从来

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

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，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。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烦恼，在悠悠荡荡多烦恼的脑。 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聚。放你的歌声在我的心，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。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沉默地看着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？ 走在红毯那一天，蒙上白纱的脸，微笑中留下的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了一组关于上半年疏解就业新经济壮大的数据，而数据显示，上半年城六区减少了190家规模以上的法人单位，制造业从业人员较上一年同期减少了3.9万人。今天九六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从公开信息当中了解到，本期的个人普通小客车的配置指标申请的人数再一次增加了，下一期的中签率或低于483:1。而新能源的指标方面，本年度的个人新能源的指标已经在4月分配完成，本期申请的人数大幅度的增加，已经有46254个申请人进入了轮候。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制造出了针对黑飞无人机的管控技术，那除了对无人机进行监控驱离，还能对于黑飞的操作者实时的精准定位。从现在开始，建筑垃圾也能够变废为宝了。我们从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房山分局了解到，该区顾八路大修工程呢，首次利用了建筑垃圾和废旧的沥青，打造道路全断面再生结构，合理的解决了废旧材料的应用，节约了能源，减少了排放。

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 九六九，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我们知道产品有生命周期，品牌有生命周期，项目有生命周期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其实 CEO 的职场也是有生命周期的。 CEO 无疑是董事长的关键搭档，无论他是原生的联合创始人，是内部培养出来的，亦或是外部聘请的，如果你不了解或者是无法洞察他们的最佳状态期是多久，这种模式必经哪种阶段，这些阶段是如何展开的，那么他也将会无法真正的发挥出领导的有效性和领军前行。有的时候我会经常疑惑，高级经理人的状态的最佳期到底是多久呢？对于这样一个问题，可能很多人都难以达成共识，答案也是多种多样，毕竟有很多的变量在起到作用。然而 CEO 给的答案通常是10年，左右偏差呢不超过2年。如果是家族企业的话，这个数字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。有些情况下，家庭的成员会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当上 CEO， 然后会在这个位子上做很长的时间。可在我看来，对于大多数在压力极大的职位上工作的人，状态最佳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8年。如果你是 CEO， 到达这个最高职位之后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显然头等大事就是赢得支持者的信任。你必须要取得成功，去证明自己，去巩固自己的位子。那在上任之后呢，就要立即的开始第一个阶段，叫做蜜月期。在这期间也是你最愿意听取别人意见和建议的时候，你很有可能会大量的吸收关键的知识，愿意尝试，也愿意学习。当新的 CEO 建立起了一个彰显自己性格的主题，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，叫做巩固期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已经通过了仪式，证明了自己，随着你能够拿出了最好的结果，你可能在工作当中会更有安全感，公司在绩效上呢也会有改进，而你自己的绩效也会达到顶峰。从 CEO 的角度来说，当你自己觉得不会再那么兴致勃勃地想要掌握新东西的时候，衰退期就开始了。迹象呢，可能是产品系列没有多少变化，公司也没有推出什么新的产品，公司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，高管的团队还是由那群死心拥护现有 CEO 的高级经理人组成。另外一个指标是公司累积的太多的现金，而且不知道该如何的利用这些现金，高管层也已经黔驴技穷。可能每一个职位和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呢都活成了一个抛物线，但是有一句话很俗，却讲出了一个道理，叫做世界上不变的是改变。我们总是在强调舒适区的可怕，但是却很少能够有人真正的迈出舒适区去迎接新的挑战。 CEO 真正发挥领导的有效性究竟是几年？我想这个答案或许取决于他对于自己的要求。九六九老板说，听他们的创业故事，我是周周。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。我们下期再见。 怀中那把

陪伴着我，你也没说什么，可是这种爱 让我感动， 想对你说谢谢，可是说不出口，因为每次要开口我都害羞脸红。 I thank you so much much baby, I love you so much much, 喜欢想象你眼中比我高的个头，事业有什么不同，走丢，陪我到以后，就这样一起走，等明天有工作，让故事有然后，陪我到以后，就这样不放手，证明爱是真的，哦哦哦，想听你每天说爱我，到以后就这样一起走，让明天有梦做，让故事有然后，陪我到以后就这样不放手，证明爱是真的，哦哦哦，想听你每天说爱我，

速度，高度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，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969，精英之选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武飞扬。 汽车厂家对于旗下车型高中低配的命名都不尽相同。几年前，高中低配还是简单的用标准版、舒适版、豪华版进行简单区分。如今，对于车型的命名却是越来越讲究了。从字面上已经很难分辨出高低配的差别，不看配置单根本就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那么，高中低配价格的差异究竟能体现在什么位置上呢？第一就是动力传动系统。最基本的就是引擎的排量和变速箱本质的区别，性能的差异是差价最主要的来源，同时也是购买乞丐版之后无法进行改装和升级的。所以如果真的是性能看得比较重，那么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高配版车型。由于动力差而导致后悔的事情时有发生，由于非常影响日常的驾驶体验，对于引擎性能不能退而求其次。第二就是配置差异。由于目前汽车零配件市场已经非常成熟，基本80%以上的配置都是可以通过后期选装进行升级，但唯独有这么一项配置，即便能改也建议不要改，那就是天窗。其实买低配车然后自行改天窗的做法挺愚蠢的，在随后的用车过程中可能要承受因为私自改天窗而造成的诸如漏水、进风等问题的困扰，擅自改变车顶结构也有着安全方面的隐患。另外，对于车辆结构进行改装，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首当其冲的就是给了理由让保险公司和厂商进行责任推脱，一旦出了问题，拒不赔偿和维修你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在天窗问题上不要纠结，有需求的一定要咬咬牙。此外，普通天窗和全景天窗也是同理，由于自行改装有风险，因此为了求踏实还是选择多花点钱比较合适吧。今天969车武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在高中低配车型的选择问题上，我们不能仅仅参照价格，即便大多数功能可以自己改，也要有所取舍。 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？ 从我初恋那天起，歇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它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始料不及，人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 叫人头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？它是那 研究过许多实验，海枯石烂，把嘴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所以说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的遗憾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。 那滋味时而在飞，时而下坠，有的很平淡，有的撕心裂肺。

起航，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。